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今天呢，这个家辉带来一些六合彩的图片啊。 我们今天讲赌嘛， 哎，讲赌不是，咱们要讲讲内地的赌，内地合法的赌，合法的博彩吧，是这个福彩和体彩。哎，徐老师，你没买过这个彩票吗？ 不，他们不是说我们本来背后我们那个背景上有一排字嘛？ 嗯， 他们说就是那个啊哈。 对，就是广东这个地方啊，你知道他买这个福彩的那个码啊，有很多传说，其中有一种传说是我们现在的背景没有了，是我们前两年一个背景啊，这个大概在徐老师这个后方有一组数字， 嗯， 哎，好多广东人就压这个数字。你知道吗？他认为这个数字是什么玄机， 对， 但内有玄机，说就能中， 迷信、啊、迷信迷信。 对，很多这样的。 我们在这里讲半天的话，不回头看一看， 不用回头，我看你的，你看我的嘛。 但是现在我跟你说，已经有这个网友啊，希望中纪委调查了。 嗯， 就是1月26号吧，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昨晚福彩双色球突然推迟一事，实名举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，希望中纪委对开奖的公正性进行审查。哎，这个很多人呼应啊，多少买彩票的人没中的都觉得有问题，是吧？然后但是的确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儿，就是啊，他应该是每天晚上9点半就来，这应该叫什么开奖，是吧？那些球啊，咚咚咚咚咚咚弄，但是呢那天晚上发了一个通知，叫做由于重庆福彩销售系统在数据汇总过程中出现数据索引异常，未能及时完成数据汇总和数据传输，导致无法统计全国销量。然后呢，这一次的双色球摇奖未按时进行，推迟到23:20，故障排除后，在公证员的监督下进行了开奖。 他没 推迟了2个多小时， 但是他并不是宣布说推迟2个小时，他就是当时就没开奖， 这是后来 大家也不知道，然后到了11点多他突然就有开奖了，所以很多人有意见。要是他当时就说我们推迟2小时开奖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。 他不是我，因为我不太了解内地啊，会不会也是跟香港学的？我记得以前是模仿香港， 是 六合彩。那香港是这样的，每一次开奖的话会电视直播， 对， 然后呢还请社会的有信誉的人，一般什么叫有信誉的人呢？就找太平绅士。 哦， 以前从港英到现在都有嘛， 我们这儿也有， 我们 这儿现场看的是几批彩民 啊，是 彩民。 那就一般是说，彩民也有信用，可是呢，他找太平绅士，太平绅士愿意去了，等于是说肯定他的地位，他也要把自己信用压下去嘛。然后看着，然后大家看着才开奖。现在情况是说，假如没人看着，他是突然2个钟头之后，而不是延后2个钟头啊，2个钟头之后突然公布那个数字是什么，把结果公布出来嘛。 啊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，要是以这个最善良来揣测中国人的话，就是说过去咱们办这个没有香港成熟了，所以显得很糙。比如说前几年你就曾经你说这个事儿，前几年一开始就是说我们是直播的。就是电视摇这个奖啊，开这个奖啊，是直播的。后来呢，被这个观众发现了录像里的问题。哦，原来是录的。然后录像，但是它有个客观原因，它为什么不能直播呢？就是说，它这个球摇出来以后啊，它这个统计怎么着都需要点时间，所以它实现不了。他叫他不知道他对他那个电脑里的系统啊什么的。 那没有，我觉得完全从胡诗先生的文章差不多，先生就知道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就好了。明明录像呢要告诉你直播，明明我们假如相信背后没有什么问题哈，他也不会把那个公证过程呈现出来，反正就出了讯号的故障，好吧，要延后嘛，延后就告诉你了嘛，反正我们问心无愧。 然后就报道说那获奖的是广东的一个外来的打工啊，就马上就报道出来说他这个人。那网民没得到的就去查了嘛，他说你怎么可能那么快就通知人家，你找都找不到这个人了，那么快。最后好像后来他们又澄清说那是另外一篇报道，那是2013年 的啊，以前的链接上的。 哎，他们是把两件不同的事情混在一起，你看就一锅粥。后来人民日报都发表评论文章了，说 不要走红十字会的这个老路啊， 哎 哎，不要失掉这个明星啊，你这个 是是是， 可能他也没中， 对，不是这个事儿啊，其实就是就这次事件来说，好像后来他们还算解释了，就解释的基本上就是有些种种原因，这个电脑啊，这个那个，我这玩意儿，凡是原因你听不懂的，背后往往有问题，是吧？我也听不懂，但是是我觉得他解释了，但是你知道更重要的是啊，这就像是一个突破口。他又一次引起了多少网民的这种一直以来的怀疑。首先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，你看我发现他们很多网民呢，因为我不买彩票，我觉得他们说每次中奖的那个人都是戴着面具的，因为要保护他的这个隐私，所以说你永远不知道到底是谁中了奖。你知道，但是呢他为了宣传啊，他要讲故事，每次这个记者发出一个故事来，都是这个体彩中心或者福彩中心的，比如一个干部跟他讲讲，说这个人呢、啊、领了奖以后啊，就是说，哎，我这个一定要这个娶个老婆，来用这个钱怎么怎么着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消息的混乱，有的时候这篇报道说的是他娶个老婆，另一篇报道说他拿这个钱要给他老婆买个什么礼物，就是到底已婚还是未婚，就是信息就是一些这个故事。但是到底，所以这是人们认为啊，你不公开不透明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你从这个管理中心这个角度上来说，他觉得我要保护这个人的隐私啊，但是从这个网民来说，很多人就举例子说是美国的类似的这种抽奖啊，这种彩票啊，最后中奖的都是公开的，就公布的，你可以查询，就是他得的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背后的有个逻辑，就是你既然是全体彩民交的这个钱，有人管这个行为叫微笑纳税嘛，微笑纳税，就全体彩民为了公益那买了票，而且你是政府搞的，咱们这儿有一个这个潜规则叫什么呢？既然是政府搞的，你就应该相信我是公正的，政府不会搞猫腻的。可是现在彩民觉得不答应啊，就是说美国的那个恰恰因为都是公众买的，所以说中奖的人不能有这个隐私，你得让我们知道是谁中了这个奖， 至少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人， 对, 对不对？ 而且就是我就不知道，我听他们彩民讲故事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。他们就说近两年啊，就是说每一次都是往往这种在开奖之前一个小时或甚至几分钟，有一个人单注，比如说100倍打什么几十倍单一注的就买这个号码，然后中奖，这是网民们的这种阴谋论嘛？也可能都这种传说。 那还不简单，那就看了三人行呗。 那，假如是这样，那是非常可疑了。因为赌博其实很好玩哈，赌博真的要让人家愿意赌的话，你一定要保持 公正。 你的比率， 游戏规则要公正。 游戏规则是，可是你赢输的比率哈不对等没有关系，因为通常赌都是当庄的比较占便宜嘛，没有关系。可是你要让我知道，那是每一次都会这样的。其实它跟什么呢？跟法治精神是一样的。法治哈，法治有一句最基本的话嘛，就是说公正 justice， 不仅要完成，还要被看到它完成。Has seen to be done，就是说你要被大家看到公正完成了，而不仅是说好了，我抓起来审完了，好了，告诉你他杀人死刑不行的，要公开审判，所有材料摊出来，公正的完成要被看到。那我们刚什么什么那个彩券什么就是这样嘛，就算他没有事啊，真的是什么讯号种种技术理由到最后延迟两个钟头，真的是有一个人中奖什么，可是你公正没有被看到被完成呢，那就大家不相信你了，你的法治精神你的游戏规则没办法维持下去。 哎，你就说咱们这个很多时候是不是也是流于形式，你看我是主持人，我主持过很多活动哈，很多活动这个抽奖啊都是有公正的，可是老实说我觉得那个公正的也不知道是来干什么的，就穿的好像是个保安的制服，两个人呢还是有时候坐在台下，就是他距离这个抽奖箱比我这个主持人还远呢，我也没见他来看一下，或者我认为他就是来看一下这个东西，要出老千，我不认为那是那两个站在台角的那俩公证员， 他就能看出来，但是他不管你进行完了这个仪式，他这本公证处公证什么什么这次抽奖有效。哎，我当时做主持人我就觉得你还没我看得清楚呢，你怎么公证了呢？ 他背后讲到底那个哲学呢，他其实是你香港那种监督啊，其实是现在你先假定人有可能骗，人有可能拿自己的利益，然后你才监督。我们内地呢，你如果把这个事情跟政府的信誉绑在一起呢，那我们对政府父母官呢、啊、你他是好人呢、啊、我怎么能怀疑他呢？所以你看这个基本上监督这个前提就已经香港的文化，他们说是跑马文化嘛，台湾是选举文化，大陆是运动文化。那个跑马文化，我被邀请到马场，我是看得很仔细，它是有三个东西组成的，一个就是金钱，谁都要钱；第二个是娱乐，它是以玩的方式来赚钱；第三个就是法治，就法律。它这个三角关系啊，你在香港你去看特别好玩，就是人进去哈。他们输了钱也不生气的，赢了也不怎么，他们只是在马跑快到的时候拼命叫，然后差一点点的他们骂那句，你知道那句话，哎，真的。但是过了以后，他们去拿钱或者怎么好，大家都非常坦然，就没有。我这是很奇怪，我像你看到有的人，我看他多少钱就输掉了，跟我赔一去老板，搞搞就一两万块输掉了，他没有一点觉得这个不公平。 所以 他其实就是说他自己运气不好，所以他对法的这个就法这个娱乐跟这个金钱的三角关系啊非常稳定。 所以这个马照跑，舞照跳，是因为有法治。如果你在一个没法治的地方跳跳这个马照跑舞照跳，那就成了坐山雕的地盘了，是不是？咱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我觉得咱们这个福彩体彩啊，好像这个方式就是跟六合彩特别像，所以这个家辉作为这个六合彩的老赌棍呢，今天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失败经验。 你没，你说的对了，因为六合彩香港是1976年开始嘛。 那你可以看看你带了这几张图。 那时候我13岁嘛，哈，你看看， 13岁是吧？刚刚青春期进入。你看这是什么？ 这是六合彩的前身，有人说哈，这个叫赌博，叫字花。写字的字，文字的字，花朵的花、哦、 原来六合彩， 那现在的文学杂志就用它这个名字、啊、 对对，这是故意这样。 原来六合彩还是从中国古代文化里出来的。 是啊，这个清朝在广东这样香港一带非常流行。这个什么碗呢？其实一样，有36个人物，古人啊，从什么张飞、关公、何仙姑什么都有。然后呢，就每次你就买嘛，我猜这次会开哪一个？因为呢，当庄的呢，就从那36个古人里面呢选一个，然后放在一个怎么讲呢？我们祖宗庙的瓦罐里面，然后把它吊起来，吊在那赌馆那边，谁都不能碰的。然后大家就押宝了，我来押，我猜这次会开出来是窦文涛。OK 哈，假如你是古人哈， 对， 我就押了。然后呢，到时候呢，准时，比方说晚上10点开彩，就有人呢，很好玩的，有个小孩，他们找个小孩来，爬一个高的楼梯爬上去，然后因为吊得很高嘛，以防你们去偷看嘛，拿一个锤子一敲，然后大家避开哈，打破那个瓦罐，然后那张纸掉下来，那打开，哦，窦文涛，那你押宝押对了。你押1块钱，好像赔33块还是怎么样？ 哦， 还34块，另外2块就抽成了。OK， 那怎么是六合彩呢？六合彩不是六个球吗？ 因为它是也是36个号码里面来选， 哦，它有这个渊源。 对对， 你再看下边的发展，你再看这个。这是六合彩， 就是， 这是1976年。 对，就政府公布嘛。好，我们呢六合彩开始了，这样36个，然后来玩。那这是什么呢？每一期开奖之后，不是开了一个号码吗？那政府呢都会给一个统计表给报社，给他发出去哈，说我们过去20或者30次开了什么什么号码。然后呢，报社呢有个香港的报纸嘛，都有跑马版，有赌博版嘛啊。然后呢，就会把那些数字做个统计出来。然后呢，这有所谓的专家哈，我是其中一个，因为以前我替我父亲的报纸写文章嘛，就看看， 根据这样我判断呢、啊，就给名牌，台湾叫名牌哈，就说哦，下一期开的号码，那六个号码应该是比较大的号码，偏大的，所以就要提供这 tips 啊，啊，就提供这个怎么讲呢？我的判情报、嗯、OK 出来，那就也养活了一堆这样写这种六合彩情报的人。那统计数字都是从政府那边来的，那当然很多迷信的东西出来了，像台湾玩的最疯的、啊，台湾把那六合彩、香港六合彩的开奖的数字拿来用他们的玩法，然后名牌什么，还有人到今天还有在香港、台湾的中南部啊，你看到那报纸啊说、嗯，我们独家掌握了香港六合彩开彩的情报，你先汇入10000块台币，我就给你那个情报这样。还有人相信， 是不光是台湾呐、啊，包括潮州那边 也有， 我也看见很多这种一些人拿着正个秘籍似的油印那个小册子啊，就是说这个本期六合彩这个号，哎，用种种方法能够算得出来。哎，香港这个六合彩历史上出现过作弊的重大的这种弊案吗？ 我印象中没有，可是香港曾经有人拍了一部片很好玩，就是说作弊，就是因为六合彩不是有球吗？他每一次都是用全新的球的。嗯，每一次开他都做新的球出来，然后呢，那个电影就讲说他做了新的球，运送过去开奖的过程里面呢，就有人把它换掉做了手脚的球。 啊，但那是虚构的。 啊，对，那是虚构的。 实际上要有的话，那马会的声誉就损失太大。 香港中大奖的人，就是露面吗？ 我印象中没有人没有露面。 也是给他保密。 对对，他说有一个人会中奖，有一票还是两票还是三票。可是通常那些记者或者说中奖的人呢、啊，自己太高兴了嘛，而且香港比较安全嘛，一般不会说你中奖了就绑架你， 对， 就会高兴着。而且六合彩在香港来说是子东说的对，娱乐嘛，啊，像只要他累积的奖金比较多啊，我们在哪里的 office 都是哎。今天晚上开奖啊，我们每人凑10块钱。 整个办公室里大家都会议论，他因为有一段时间奖要是没有拿的话，就积累了很多。我刚来香港的时候就发现，这个跑马跟六合彩是香港维稳的主要工具。哎，香港的民众阶级分化的这么厉害，穷的人穷了一辈子，有钱的人这么有钱，没人造反，没人吵，没人革命，主要就是赌博。因为这个赌博这个东西哈、啊，真的，你去看到每次跑马的时候，那些老伯伯哈、啊，拿了一个收音机，穿得很破，坐在那个买这个这怎么那种叫什么站啊？ 啊，投注站。 哎，投注站的外面蹲在地上拿，他这样拿的收音机，拿了个报纸，已经几十年了，但是就是靠这个东西啊，他不羡慕你前面开过的这个豪车啊。嗯嗯，你换一个人，比方我设想我是一个文革当中的，我是一个造反的一个工人农民，我对有钱人非常恨呐、啊。你想你们一辈子，我他有希望，嗯，你那个车再好，在我面前开，我看着你，我可以想，说不定我明天我就可以买一个比你更好。 运气 就这么一个，说不定这一个东西给他一个信念，使得他一辈子能够穷下去。快乐的穷人， 有些人是这样了、啊，所以香港有一句话嘛，后来也有人把它用在电影，用成电影对白，就说你不嫖不知道你身体有多好，不赌不知道你运气有多好，对不对？你知道那个运气来了，总要碰运气，也的确那深入民间啊。我中学的时候，香港很好玩，香港我们家里很小嘛，要出去读书要考大学嘛，去哪里读呢？去公共图书馆。很多公共图书馆呢，开在那个二楼的、三楼的公共图书馆。那一楼是什么呢？就是投注站。那我们通常是这样，我们去在读书，读了30分钟呢，啪啪啪就跑出门，跑下去投注站。因为赛马每30分钟跑一场， 对， 我们要想下去看，哎呀，输了，又回去读。时间到了，来，同学们又下去这样。我们是这样过来的。哎 呦，那你想，你这个怎么有可能赢呢？ 对， 他们在读书啊。 对对对， 再去跑马呀、啊！我那个时候去跑马的时候，后来告诉我那个朋友，我说上海也有个跑马厅。原来是上海图书馆，我那个时候就在里面读书，他大发雷霆，他说你在跑马厅里读书，我还居然跟你一起来，你早点告诉我啊，他不开玩笑 啊，他真是 发怒了，你在跑马厅里读书，所以这辈子我不赌了。 我懂了。 我是没有这个运，我买这个六合彩我也买过好多次，最高中过150块钱。 哦，那不错。 就香港那还不错啊。 我买了40年没一毛钱没中过。那不错。 谁叫你在那个上面读书嘛？ 对对对。 所以因为中的这个太低了，好像你看在香港没有人怀疑这个里边有什么猫腻。 对。 但是我发现在内地，你到网上看这个彩民呢、啊。他是所有几乎不能说所有吧，这大部分的人都在怀疑，就是说那个人到底是谁得奖，他们为什么都怀疑，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你没有这个作弊， 我怀疑你有什么猫腻是吧、 有猫腻、 有猫腻的我通常猜中的机会很高、对不对，不管我吃的东西买的东西我先怀疑是假的，哎呀10次怀疑里面有8次是真的、不是，这是我是对的，那我当然嘛，这个习惯你要让这个习惯能够延续下去的，因为我的猜对的率很高，对不对，我猜你是作假的， 那你现在大量的反贪，看到很多官员是贪官，但他自然会想这个贪官会不会到了那个 是就是 那些部门呢、那不就直接弄到我的身上了，对不对、 不，中国这事儿确实也不是麻烦，就是你看现在很多人就拿美国做例子，说美国那个谁得了奖我们都知道，这样你就不会怀疑嘛，但是中国这个你就都保有他的隐私，你戴着面具永远不知道他是谁，那好，可是我就说中国这个你要知道了也不行，你知道有这个哪儿的那个农民嘛，一对那个农民夫妻俩，就是啊，就是中国架不住这个借钱的，他中了， 对， 就中了几百万，你知道这一对这个夫妻两个呀，到最后他们呀睡在这个500万上面，就是现金啊睡在上面，然后呢那个新闻写的特有意思，就是说以前呢每个周末呀、都去看老丈人，看老丈人呢以前呢都带一只鸡啊，中了奖之后啊每次只带半只鸡，就是生怕别人觉得啊他们有钱了，比以前的日子实际是过得更差了，你知道，怕邻居们知道，然后都不敢放银行去存，就睡在钱上，这个夫妻俩你说这叫过得什么瘾呢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他这次也是一个凑巧了，就说他这次是5亿派彩，就是5亿，这15011这一期啊，偏巧就发生了这个推迟的事件，而且这一次的5亿派奖啊，是双色球上市1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派奖活动，所以你看你凑在一起，所以这个有些彩民他老是说，哎，这为什么我老觉得有些时候哈，就有一个人压这个100倍压单注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把这个彩池就掏空，说这是他们就猜什么的都有。 单注就是挤压这一， 就一个号码， 哦，那 一个号码多少倍，就是买这一个号码。 我们刚才讲香港的这个赌业啊，好像变成了个社会的一个主流意识形态，好像很有秩序啊。这一方面说它好，但另外一方面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。这也是英国人给统治香港的一个鸦片方式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你在别的地方哈、你在美国在欧洲啊，这个赌的这个运动啊在社会里没有这么大的作用。它是其实是加以限制的，比方说美国吧，它有赌城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，但它只限在这个地方，它不能很多城市的给你有一个赌的地方，伦敦有一点地方有，但是都是加限制，因为任何一个清醒的国家，君王也好，知识分子也好，都认识到你不能把民众的维稳啊，主要依靠像赌这样的一个机构，像赛马会。 澳门怎么说？ 那没办法，它就是一个拉斯维加斯。所以你想过哈，澳门、香港就一直不开赌场，为什么？就是说他们说，如果香港一开赌场，澳门经济就完蛋。那反过来也是对香港的一个保护。 所以澳门应该给香港交税， 对吧？现在应该给内地交税。现在应该给内地。 英国人是聪明了，像不管是赛马的，还有麻将学校，我们都知道嘛，香港有打麻将的地方叫麻将馆嘛，可是一般叫翻译为麻将学校。因为英文叫 school， 这是学校了，书院啊，麻将书院，很好玩。那英国人当时想禁的，本来是随便你开，后来60年代吧要禁止，后来算了，那大家反对，好多人说，哎，这打麻将是华人的生命命脉，你不能禁哈，惨绝人寰哈。那英国殖民政府说，好吧，我发牌照。要发144张牌照啊，因为有144张麻将牌，就是按照这种数字来发。 他到今天还是这样运行。 哎呦，这打麻将，你记得就是中国是那佛山那个。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。 打麻将，家里人每天在盯着。